帮你的爸爸戒烟，帮你兄弟姐妹买早点，让你时刻觉得很炫，生活过得悠闲，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

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和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地老山的影永远无法抹去。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都说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呢是属于年轻人的日子，那么在生活烦恼的情况下，不知道你的心还能不能够保持年轻的状态呢？只要你愿意的话，每天都是可以保持活力和年轻的。那么不知道有没有一句话或者是一首歌还能够证明自己依然是青年呢？我在网络平台上看到这样一句话，说你们年轻我们也年轻，你们的年轻总是写在脸上，而我们的年轻总是藏在心房。如果一定要找一首能够代表自己是青年的歌曲，那么我觉得《追梦赤子心》这首歌应该还蛮合适的。一起来听到这样一首非常富有年轻气味的歌曲，在歌曲当中为青春加油。 笑之前，我们要更加勇敢。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

想他，想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为